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把壮壮老师请过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听力的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more conversation on insurance、今天我们还会继续再听一些更多的内容，还是关于保险这一块。那我们之前呢就知道，在电话中呢有人咨询购买保险的事宜，然后这个卖保险呢他就问了之前用的什么保险公司，而且呢这个买保险的说呢 I did make a claim back in 1999 and at that time my car was stolen。 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业务人员他又会继续的问一些个细节，然后其中还是会有许多的专有名词，名字呀数字啊，那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放录音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听，并且呢尽量的去把这些信息精确的记下来。 嗯， 那么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先看一下生词。首先他会问到你这个车是吧都用于做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人说呢 well mainly for social use。 啊， social 这个词并不是一个生词，那 for social use那主要是干什么呢？这个 social 这个词呢，它就是用于一般的交朋友， 嗯， 就是 social activities， 啊，社交活动。那比如说，你如果去国外的网站，你去登记你自己的个人喜好，人家会问你啊，说你喝不喝酒啊？然后你就是说、嗯、I only drink on social occasions。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能猜吗？ 就只有在社交的场景下才会喝酒。平时自己是不喝的， 没错啊，就是应酬的时候喝一下， 嗯 啊，就是 social drinking， 嗯 啊， 注意这个介词的搭配是 on the social occasion， 对 ，on 什么什么 occasion。那么这个人呢，开车呢就是 for social use 啊， 嗯、 只是用于见个朋友啊这种日常的活动。因为大家知道，你要是提到车用途，还有人用它运输啊， 哦、对。 对不对？那这个运输很显然它的这个出在买保险的时候，你觉得它的出险的可能性会比 social use 大呢还是小呢？ 肯定是大。首先运输的车辆比较庞大， 嗯哼， 其次呢它的货物比较多，而且有的时候运输的东西有风险， 对，并且它还会这个时间会开车时间很长，没错， 可能晚上长途跋涉通宵的开、嗯、那可能出事的概率会大一些， 没错、嗯、那除了这种用于这个 cargo 运货呢，还有的时候这个车可以用来像这个顺风车我捎个人呢，用于出租车的用途，那这个也是属于风险就更高，因为他在路上的时间更多嘛。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词儿叫 brother-in-law 啊，这个 brother-in-law 这个连在一起的，中间都是用两个小横线给它连上。 brother-in-law 啊，就是什么关系呢？说这人是我的 brother-in-law， 就是是我的妹妹的丈夫，这叫 brother-in-law， 或者我姐姐的丈夫，也就是说是妹夫或者姐夫，这种情况叫 brother-in-law。 那如果是对方如果是一个女的呢，叫 sister-in-law， 就是兄弟的媳妇儿，就是兄弟的女配偶啊，叫 sister-in-law。 那英文这个 in-law 呢，它还可以直接就用 in-law 加上 s， 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是对方的，就是配偶这一方的家长，叫 in-laws。 比如说 last week my in-laws came for a visit， 啊，上周呢， 就是我的就是媳妇儿，那如果我是女的，我就会说是我的老公的父母来我家了啊。如果我是个男的呢，这个 my in-laws 就是指我的媳妇儿啊，就是我的这个妻子他家的老人来过啊，这就叫 in-law s 复数。好，那么 brother-in-law 呢，这个也给大家讲一下，请大家自己标注一下哈。 嗯， 好，那么说完了这两块呢，咱们来听一下录音，我们听完了之后呢再逐句的给大家讲解。 And will there be any other named drivers? Just the one. And his name? Simon Painter. Could you spell the surname, please? P-A-Y-N-T-E-R. Okay, thank you.And what relationship is he to you? He's my brother-in-law. And what will you or Mr. Painter be using the car for? Well, mainly for social use. Social use. Will you be using it to travel to work? Yes, sometimes. Travel to work. Anything else? No, that's it. And finally...When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the insurance? I'll need it from the 31st of January. Right. Mr. Jones, I'm getting a couple of quotes coming up on the computer now, and the best bet looks like being with a company called Red Flag. Yeah? And that comes out at $450 per year. Oh, well, that seems okay.It's quite a bit lower than I've been paying up to now. Great. So, would you like me to go ahead with that? Sure, why not?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雅思的听力真题。那刚才这一段听力真题放完了，讲的是一段电话中的对话，是一个男客户向一个保险公司咨询车辆保险的业务。 好，那么这里边咱们先看这个人名啊。 And will there be any other named drivers 啊，说还有没有其他姓名的司机开这辆车呢啊，然后这个男生说 just the one 啊，只有这一个啊。这里边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是 just one 和 just the one 在表达的含义上是不一样的。 just the one 是指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的那一个人啊。那他说 and he just the one 啊，只有这一个，那么 the one 就是指说话人听话人所共同知道的那个人。And his name, 那么他的名字是 Simon Painter。 好，大家听那个 Painter 是吧， 有点像那个 Painter 就是一个职业 油漆工，对 对 啊，以为是那个刷油漆的， 拿刷子画画的 啊。但是呢、 Painter、 其实并不如此啊。这个马上这个客服人员就让他拼一下， Could you spell the surname please、 That's P-A-Y-N-T-E-R。 对，马上你一听这个拼写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油漆工，而是 P-A-Y-N-T-E-R、 mm-hmm. OK, thank you. And what relationship is he to you?、那么他和你是什么关系呢？ He is my brother-in-law、说这个人呢是我的妹夫、或者是姐夫。那这里边就知道其实是两个人开这辆车了是吧。 嗯、 And what will you or Mr. Painter be using the car for? 啊，你看这个句子，如果要让大家自己造，能造出来吗？就是你或者是 Painter 先生将把这个辆车用于什么用途呢？其实这句话的正常的这个语序就是be using the car for something。那么变成疑问句呢，它就倒装了一下，谓主颠倒。And what will you...or Mr. Painter be using the car for、你们、把这个车用于做什么，这里边主语是 you or Mr. Painter。 那如果我们简化一下这个句子就比较好懂了、What will you be using the car for 是不是就更清楚一些了呢？那么当然这个主语除了他还有他的这个姐夫或者妹夫啊，这个 painter 先生。 Well, mainly for social use 啊，这辆车呢主要用于社交用途。 Social use 好，他就慢慢的说，那很显然他在说慢的时候就是在填表那样，他去做记录了啊，只用于社交。 Will you be using it to travel to work 啊，那你会不会把它用于 travel to work， 意思是 就是拿来上班开车用呢？ 对，就是开车去上班呢。 就是开车去上班。 Yes, sometimes. 会的。有的时候会开车上班。Anything else? No, that's it. 没有了。这就是只是用于这些。And finally, when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the insurance? 你问他什么时候想开始这个保险业务啊？ 也就是这个保险呢，最后一点就是什么时间你希望它生效。 I will need it from the 31st of January. 我想从1月31号开始。 Right, Mr. Jones. I'm getting a couple of quotes coming up on the computer now. 他说呢，现在我的电脑上有好几个报价。这个 something come up on the computer.就是有东西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了，通常他把信息一输进去，好，这个电脑自动就调出来这堆数据。Quote 就是报价的意思啊，就是他从系统里边有出来报价。 And the best bet looks like being with a company called Red Flag. Best bet 啊，就是最好的选择，就等于 best choice， 这个是最值得推荐的啊，貌似就是保险公司 Red Flag，就是红旗保险公司。 嗯， 哎，听这个红旗好像中国的一个什么公司哈？ 好像以前中国的那个汽车品牌啊， 哎，红旗 就有一个红旗， 红旗轿车哈，嗯啊。好，他说呢，这个貌似所有报价之中，最好的一个就是红旗保险公司。 嗯 ，And that comes out at $450 per year， 还挺贵的，一年要付450块钱。 那么450一年是车的保险啊。嗯Well, that seems okay. 哎，人家觉得还行啊。It's quite a bit lower than I've been paying up to now. 啊，他说这个呢，比我一直付到现在的这一个保险呢还低很多。 便宜一些，对， 没错，价格还低很多呢。 嗯。Great. So, would you like me to go ahead with that? 说，那你想让我直接就选这个保险了吗？这个、 Sure.Sure, why not? 啊，这个男客户就说了，当然了，为什么不呢？ 啊，就是 why not， 其实就是表示肯定。 Why not？ 哎，这我就想起来之前我们那公司里边有一个老外，啊，当你说哎 why not 的时候，他就会说 why not not？ Why not not？ 什么意思？就为什么不啊？ 对，其实就这双重否定哈，他老说 why not not， 然后我们就笑。好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你想用什么方式支付呢？ 嗯，后面就没有了， 没有了。 这个就是这段录音材料的最后一句话了。 好， 那么说完了这么多，我们就把整个录音材料每句话都讲解完了啊。那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听明白了。那我们再有点时间哈， 咱们来把录音再放一遍。 好。 And will there be any other named drivers? Just the one. And his name? Simon Painter. Could you spell the surname, please? Payenter. Okay, thank you. And what relationship is he to you? He's my brother-in-law. And what will you or Mr. Painter be using the car for? Well, mainly for social use. Social use. Will you be using it to travel to work? Yes, sometimes. Travel to work. Anything else? No, that's it. And finally, when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the insurance? I'll need it from the 31st of January. Right. Mr. Jones, I'm getting a couple of quotes coming up on the computer now, and the best bet looks like being with a company calledRed Flag. Yeah? And that comes out at $450 per year. Oh, well, That seems okay. It's quite a bit lower than I've been paying up to now. Great. So, would you like me to go ahead with that? Sure, why not?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学习了这一段听力材料，选自于雅思真题的听力材料。 好，在这个电话的对话之中呢，之前呢我们讲呢，这个其实词汇和理解来讲不太难，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把这些词能够练到自己能说出来呢，就不太简单了啊。首先呢，咱们要把其中有些个用法再强调一下。这个 surname 啊， surnam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姓。 就是 given name。 不是， given name 是名，是后来给你的名字，但是 surname 呢，就是 你家族的姓氏。 对 啊， 就是英文中的前面那个 first 第一个名， 对， 后面是姓。 就是英文跟中文是反着的，咱们中文是姓然后名，英文是名然后姓。姓就是 surname， 名就是 given name。 好，这个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对这一点比较糊涂的人，现在不妨拿张纸拿支笔把它记下来。 其实很好记，因为 given 这个单词就是给你的嘛， 就是起出来的名字。 对 啊，就是这个姓是不需要起的， 它是 啊，家族 一直都是这样的。 对，是什么姓就是什么姓，对吧？比如说史密斯先生，对吧？ Mr. Smith， 那么他的 given name， 每一个姓史密斯的这些孩子们都得单独起一个名啊。那所以 given name 呢就是那个名，而 Smith 就是那个姓。 比方说 Peter Smith， Mary Smith， 对 啊， John Smith。 那么 Mary Peter John 这些全部都是 given name， 而 Smith 不变的是家族的姓氏， 是 surname。 好，那么另一套称谓呢，就是把这个 Peter Mary 还有呢这个 given name 呢就叫做 first name， 您全名的前面那部分，第一部分， 对了， first name。 所以 given name 的别称就叫 first name。 有没有 second name？ 没有， 没有 没有 second name， 但是呢这个姓氏呢叫 last name。 哦，后面的最后的名字， 对了， 就是末尾的那个姓氏。 好，那么这就出来了，在这个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中间呢还有什么呢？有 middle name。 middle name 中间的名字啊。 对了，就 是，国外有很多人他的名字全名是三部分的， 没错， 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所以他中间的那一块呢就叫 middle name。 哦，这怎么去理解呢？ 好，那就是比如说哈，咱们找一个什么人呢，他就是有 middle name， 他的这个 middle name 呢通常是祖上一个比较令这个家族感到自豪的一个人。那么每一个人在起名字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部分呢放在 middle name 这个位置上啊，以示纪念啊。所以呢就好多的外国人呢他有 middle name， 就是中间这个名字。 中间名嘛，就是或者叫做 the second given name。 第二次给予的这个 名字。那这时候呢你在填表的时候就容易发生一些个混淆。比如说这个人啊，这个家族上这个张三就叫 Peter Smith， 李四呢叫 Peter Mary Smith， 这下好了，他填表的时候他填表的时候呢他只写 first last， 那这时候就可能张三和李四的档案资料就落在一起了，在电脑的系统里边就混了啊，然后呢就造成好多不必要的这个麻烦啊。那这时候就会有各种的澄清手段啊，去查系统啊等等。那大家能想象出来是什么麻烦吗？就是说当这个老外去买房的时候啊，假定他自己从来没贷过款，但是呢他那个有 middle name 的那个名字那个版本的人他贷过款，并且呢没有按时偿还，那于是这个坏的信用记录就可能 张冠李戴到那个没买过房的人的名字上。 嗯， 那他在贷款买房的时候，银行就不批贷款了，那他的首付就怎么办了呢？就只能交给人家了。 明白了， 就收不回来了。明白了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姓名写全称很重要。 没错，我也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嗯， 就是 George W. Bush。 哎，这个 W 就是个 middle name。 哎，这个 W 是个缩写，它是 Walker 的意思、啊。 哦， 所以美国的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 哎， 他的英文名就叫做 George W. Bush， 而中间那个 W 就是 Walker，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middle name 啊。 哎，那所以说呢，像他。 或者叫做 the second given name, name 如果是他这个 George Bush 和 George W. Bush 是两个人，那么其中有一个人有坏信用记录的话，到他的名字上那他就遭殃了、 嗯、 啊。好，这个是关于英文的这个姓名。那再来呢就是 Mr. Painter 啊，他就 Mr. 后面要跟的是姓而不是跟的名，这一点也希望大家清楚，就是张先生，你不能说比如这人叫张明，你说这明先生那是不行的， Mr. 后面跟的是家族的姓氏。好，那么这一点说完了之后呢，我给大家造一个小小的场景啊，那大家自己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回顾一下。Larry, what's your full name? My full name is Larry Zhu. Larry Zhu. 那你说说吧，你那个 first name, given name, last name, 什么 surname 都是什么？ Okay, so my given name is Larry,、 mm-hmm. and my surname or my family name is Zhu. 没错。那 what's your first name? My first name is Larry. 不错啊，你还挺清楚的啊，脑袋没因为这个而混乱。 But I don't have a middle name. You don't have a middle name. 哎，那有同学就问了，如果是三个字的中文名字，那中间那个字算不算 middle name 呢？ 我觉得算。是不是？ 当然不算了。 不算啊。 还这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咱们举一个三个字的这个名字， 王小明。 王小明，那他的 middle name 并不是小，这个小名放在一起算是 given name、 嗯、 啊，所以请中文名字是三个字的同学一定要注意，你如果填一个英文的表格，那你的 given name 是小名，而你的 surname 是那个王。 嗯， 而千万不要加那个 middle name。 哎，但是有四个字的 有啊，比方说 咱日本人不算啊， 欧阳小明。 欧阳小明，那这时候呢他这个欧阳一起是这个 surname。 嗯， 啊，我还特别碰到了有一个华人，他这个欧阳呢怎么写的呢，就是欧一个圈， 嗯， young 年轻 啊，这样很有意思、啊、 欧阳啊，多年轻啊。 而且一读出来就是他原来的中文读音 啊 欧阳啊， interesting， 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就除了这个欧阳复姓以外呢，确实是有一阵儿出生在可能是90年的同学呢，就是四个字的名字很多啊。那这时候呢你自己你先问一下父母，这个名字是 given name 三个字儿，姓一个字儿呢、 嗯、 还是说你姓就是两个字儿啊，然后的话你在填表的时候再去区分。但是中文的名字里边几乎就没有 middle name。好吧，那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名字的这个事儿呢重点说一说，那我们希望大家今后再碰到英文姓氏的时候呢脑子就比较清楚了。 对，也希望大家能够 pick up your favorite English names 啊， 可以， 而且可以给自己 pick up a middle name， 而且 you can change it， you can change it every now and then whenever you like 行 反正也没关系、 啊、对对对对对。 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Thank you.